是你看我们还是你们看我？是我印错了吗？应该是你看我。OK。Oh yeah， 刚才在念的时候，那个字怎么念？他的脚和踝子，我本来要念骡子的。OK， 幸好有听到你们念，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话语，让我们认知我们所领受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也就因此有喜乐，也因此我们的赞美是真诚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使徒行传》第三章其实是重复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模式，就是先有神迹奇事发生，然后彼得再讲一篇道来解释这个神迹奇事超自然的现象。但是《使徒行传》第三章其实也是逆转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模式，在第二章里面，众人们来到那120个门徒所在之处。在第三章是彼得和约翰从他们所在的地方上到众人聚集的地方，就是圣殿。换句话说，《使徒行传》第三章开始，初代的教会开始往外拓展。彼得和约翰是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就是大约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上到圣殿去。伸出其实也是耶稣断气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三个祷告的时段，在清晨，在下午伸出的时候，还有在傍晚的时候。经文其实没有直接说彼得和约翰是上圣殿去祷告，经文是说他们在伸出祷告的时候上到圣殿去。有些学者认为他们上圣殿的确是去祷告，受犹太人的习俗，但是有一些老一辈的解经家，譬如说加尔文或者马太·亨利，他们会认为，既然这些使徒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对他们讲解关于圣殿的教导，就知道耶稣已经取代了圣殿，那么他们就自然不会再守这些要上圣殿祷告的规矩。因此他们上圣殿并非要守祷告的礼仪。加尔文或者马太·亨利会说他们上圣殿是要去传福音。我认为使徒们，他们身为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如果我们理解这段经文是讲他们上圣殿祷告，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因为就算在新约圣经里面，初代的教会并非一开始就全然推翻了犹太人的习俗、犹太人的规矩，反而你会注意，只要不抵触福音的真理，或者不违背唯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初代教会其实是乐意守犹太人的一些习俗，为要不绊倒人，为要传福音。就连保罗在多年之后都让提摩太受隔离，他甚至也带着人要上圣殿去献祭。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问，那天为什么彼得和约翰要上圣殿？因为他们有受到他们主的教导，就知道圣殿最终的结局。在耶稣的熏陶之下，使徒们应该有当时最先进的圣殿神学，他们明白圣殿是上帝指定，特别指定与他选民同在的地方。圣殿是以色列人上帝所指定敬拜的中心。但是不仅如此，使徒们应该明白，圣殿总是指向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或者会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位耶稣来了，其实就取代了圣殿。耶稣基督就成了上帝选民的敬拜中心，而且他不仅成了那真正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在十字架上一次献自己为祭，就取代了圣殿里面的献祭，而那受咒诅的木头就成了永远赐福的祭坛，而那祭坛是在一座山上，哥哥他的山上，不是在圣殿的山上。 使徒们应该明白这一切，但是他们还是在第二章，路加告诉我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So， 为什么他们上圣殿？我认为我会说，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因为他们忠实耶稣的教导，就上圣殿祷告，就不留在自己的地方，就不只留在同温层，就向外扩展，就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此我同意加尔文他们的见解，他们上圣殿是要去传福音，毕竟他们是领受了圣灵，就是要为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但是他们的确不需要上圣殿，他们可以留在自己的地方祷告，他们也可以好好的经营自己的教会，一个三千人的教会应该有他们忙的，而且彼得、约翰认识管圣殿的人，圣殿有谁？有祭司，有大祭司，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这些人不是耶稣的朋友，圣殿的人也不是耶稣的朋友的朋友。圣殿的人杀了耶稣，使徒们深刻的认知这个事实。因此，五十几天前，他们不是在圣殿里面，他们在哪里？他们在一个房子里面，躲在自己的地方，因为什么？怕犹太人门都关起来了。对彼得和约翰来说，上圣殿就是去敌人的地盘，而且他们没有走后门，他们走的是美门，就是那个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要周济的地方，也就是应该就是最多人出入圣殿的那个门，因为庙口总是会有乞丐来，那个蒙贾公园会有这么多游民，为什么？因为旁边有一个龙山寺。这段经文其实通常会用来与路加福音第五章或者马可福音第二章那边讲耶稣医治一个瘫子的那段经文做比较。的确这两个情节中间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我们可以做比较。我们注意那个瘫子是在一个人很多的房子里面被人抬到耶稣面前，从屋顶降下来，然后人很多，他们拆了屋顶把他降下来，那个摊子他很明确的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要得医治、但是他有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有，他的确得了医治，但是那并不是耶稣首先赐给他的、首先赐给他的是那个人其实最需要的，但是他没有求，就是你的罪得赦免了。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那个瘸腿的人也是被人抬到一个人很多的地方，却不是某一个私人的房间，不是在房间里面，却是在一个以色列人最公开的公共场所，就是圣殿。他被抬到圣殿，我要看看有没有人可以给他什么。他要的很单纯，不过是一些银子，一些金子。同样的，那天他也没有得到他所要的，反而得到他没有求的。经文说那个人他天生就是瘸腿的，路加之后会告诉我们那个人四十几岁，他天天被人抬来圣殿的门口。我们不知道这个天天到底是维持了多久，是几个月吗？是几年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天天是一个不短的一段不短的时间，因为后来在第十节，人们，路加告诉我们，人们都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路加有没有告诉我们是谁把他抬去圣殿门口？也许是他的朋友，或许是他的家人。我还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中国旅行，去过很多中国的城市。你到中国城市，你会发现在固定的点总是会有一些有身心障碍、缺手缺脚的乞丐， 每天都会在同样的地方出现。据说很多这样子的人，其实是后来他们是沦为黑帮的赚钱工具。所以每天固定的时候，他们会被人载到某一个地方放下来，好像上供一样，上他们的工作岗位。有人愿意费力天天抬这个瘸腿的去圣殿，就表示这个行动是有其经济效益的。Okay? 而对犹太人来说，周济穷人也是特别能够讨上帝喜悦的一件事情，或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特别有功德的一件事情。而且你发现在经文里面，祷告与周济穷人通常是连在一起，就像那个百夫长Cornelius 哥尼流蒙恩。为什么他蒙恩？因为他周济穷人，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都达到上帝面前以蒙纪念了。这个瘸腿的人会出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其实并非偶然。一个淘乞的人成为初代教会第一个向外扩展行动的对象，这个不是出于偶然。我觉得路加在这里在暗示我们，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教会事工的先后次序。总是会有人有需要，教会里总是会有需要周济的人，因为穷人，耶稣说，常与你们同在。这些需要可能是属灵的需要，是的，但是也总是会有物质的需要。现在台湾教会，我们要的好像总不要穷人与我们同在。我要你们新庄福音中心的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教会看不到穷人，如果一个教会不需要为弟兄姐妹周济而奉献，没有穷人成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没有穷人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就必须思想，这个教会还是圣洁大公使徒所建立的教会吗？那个瘸腿的，他看到彼得和约翰要进到圣殿里面，就求他们周济。彼得和约翰就定睛看着他。哎，现在你走在路上也会有人向你要，台湾现在也看得到，或者在捷运外面会有人要你跟他买擦手纸。哇，你通常不会定睛看着那些人，至少我不会。我通常就会快走过去，假装没有看到，因为你定睛通常就表示你要买他的东西，你看着他就表示你可能有什么东西要给他。我们其实要为我们的目光付上代价，有的时候你看一个东西会变得一件很好昂贵的事情。就像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看东西，喜欢在网上看一些二手车，看东看西，看得很快乐。我看到好东西也会与好朋友分享。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一部车，我们的车很好。只是我很喜欢看。前几天我们看到一部老的 BMW 在台北，而且很便宜，才58,000。然后小玉就说：“哎，在台北，你要不要叫你的好朋友去帮你看一看？”我说 No， 因为通常如果这个好朋友去帮你看一看，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家就多了一部 BMW。Anyway， 彼得和约翰不止定睛看着他，彼得还说：“你看我们。”也就是说，彼得和约翰不仅有东西要给他，彼得要他了解，我们有东西要给你。Look at us， 看我们有什么好看的？在一个多月前，彼得不要人看他，他最害怕的就是有人注意到他。有一个使女看到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然后 过了一回，又有另外一个人看见他。那个时候一个多月前，彼得说：“你们不要看我，我不认得他，我不认得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注意看“定睛”这个字眼重复的出现。眼睛能够看到其实非常的重要。使徒行传的模式就是人要先看到神的作为，神迹奇事，然后再解释，再有人来解释这些你眼睛所看见的东西。神迹需要先被人看到，再被人解释。在耶稣升天之后，的确当人们不能够再用眼见基督，或者用保罗后来的话说，我们不是在凭着肉身认基督，人们就必须学习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行事。我们可以注意到初代教会好似是处在眼见和信心转换的那个 transitional period， 转换期，他们还是需要看见东西，而且眼见很明显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是非常重要。但是他们不是纯然凭着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光是看到还不够，没有解释的神迹奇事就是没有意义的神迹奇事。一切的神迹奇事都需要有十字架，有那个空坟墓，有耶稣复活来解释神迹奇事。彼得需要用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之后复活，如今坐在父神右手边来解释这个神迹，就如他要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两周之后我们会看到彼得他自己对这个神迹的说法。今天我先试着解释这个神迹，你们回家可以再查考圣经看是或不是。对不起，那个瘸腿的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 I mean, 这是他的本分，他当然希望得着什么。你要我看你， 你一定有什么东西要给我，你就给我东西啊，你就别浪费我的时间啊。既然彼得约翰要他看他们，瘸腿的的确就应该指望要得着什么，或者套用赵永基牧师的话，他应该要很确切的很明确的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他的问题就是他所指望的不够明确，要得着什么？金子银子，你要金子银子你就应该说出来， You should name it and claim it， 你命名就得着，你不求就得不着，你不求金子银子你也就不要奇怪彼得会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我没有金子银子，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这个瘸腿的没有求金子银子，就没有得着金子银子。他真正该求却没有求的，他反而得着。他得着的却远远超过金子银子，是无价之宝。哎，他不仅起来行走，他跳起来行走，就表示他得着的就是那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彼得有行神迹的能力，是的，他有行神迹的能力，但是身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就是耶稣他自己所拣选所差派的人，彼得之所以有，是因为他有耶稣基督。基督是透过他的圣灵借着他的使徒行神迹。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个不是某种做法要念的咒词，好像喊出来就有用，因为之后也有人奉这个名试着赶鬼，就被鬼赶。彼得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公开承认他不是凭着自己行神迹，他之后也会解释是耶稣基督借着彼得行大事，叫那人起来行走。这个其实不难明白，但是我们还是要留意。 彼得不仅将功劳归于他的主耶稣，他其实在此做了一件非常挑衅的事情。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其实就预告抵挡和迫害必然随之而来。当时在耶路撒冷，有谁不知道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彼得如果是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在自己的人中间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做这个"，说那个，那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他上到圣殿，在众人面前，再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上圣殿的人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因为整个城的人都知道。圣殿的人认识拿撒勒人耶稣，在他们眼中，拿撒勒人耶稣是他们定死的罪犯，是一个失败的弥赛亚。拿撒勒人耶稣的结局就像其他所有失败的弥赛亚一样。现在那个人的门徒居然来到圣殿，犹太人的信仰中心，以色列国的政治文化宗教中枢，他们来到圣殿，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行神迹，这不外乎就是宣称你们杀死的那人 He's back， 他回来了，是那人，不是其他的人。死人不会行神迹，死人不会叫瘸腿的跳起来行走，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叫瘸腿的起来行走。你们没有赢，他赢了。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不外乎就是向耶稣基督的仇敌宣战。彼得有的给了瘸腿的，叫他得着；瘸腿的并没有求，却得着。这就是恩典。这也凸显那个瘸腿人的问题，他不知道该求什么，也就没有求。这也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吗？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求的太多，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求，我们求也求的太少。金子、银子、名声、地位、身体健康，我们求儿女的平安、婚姻的美满、事业有成，我们求有地方住，我们有车可以开，不是任何一部车，也许是一部1974年的 BMW 2002 TII Turbo British Racing Green不列颠赛车绿，也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以为这些东西是我们所要的，我们以为这些东西可以满足我们，我们就求这些东西，我们得到这些东西就要知足。但是我们太容易知足了，就不求我们真正需要的。那瘸腿的以为他要得着什么？什么？他需要什么？他的确需要金子银子，不是吗？他需要多少银子？我会说他需要30块银子。如果他有30块银子，他就可以买回来一个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他们就是为了30块银子出卖了永生神上帝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基督。那个瘸腿的的确应该明确的命名他所要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人所求的往往受限于人已经得到的，不是吗？我们的视野都太狭隘了，我们都是井底之蛙， 我们领受的都太贫瘠了，就连求什么都不知道该如何求，该求什么。那个天生瘸腿的40多年，他领受的就是人所施舍的，所以也就只求从人手中得着什么。我们也一样，我们什么都要，却从来不求我们真正需要的。而相对那我们真正需要的，万事我们所求的都是粪土。我们不求，却将粪土当为宝。但是上帝，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恩典，真正的恩典，就是当我们不知道该求什么，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与上帝为敌的时候，上帝就将他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这就是恩典，这个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就是叫他的仇敌变成了爱他的人。那个瘸腿的素常在圣殿里面，他必然听过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必然也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拿撒勒人，因为耶路撒冷整城的人都知道，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拿撒勒人耶稣是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彼得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那个字怎么样？踝子，对，踝子骨，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很有趣，路加是医生来，他总是会注意到这些细节。踝子骨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上帝。瘸腿的人在圣经里面通常是视为无份于上帝恩典的人，所以在耶稣他讲那个主人邀请人来参加他宴席的比喻，特别提到那个主人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那天在圣殿外乞讨的，要得施舍的，却领受了最大的恩典，就进到殿里面成了赞美上帝的人。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一次又一次，领受恩典的人开口赞美上帝，这个就是最合宜的回应。这个回应也印证一个人的确领受了恩典。但是为什么他要跳起来？路加讲两次他要跳起来，因为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他要跳起来。当先知说跳，你就说我跳多高。以赛亚书35章，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上帝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以赛亚继续说，在同一章里面，耶和华救赎的民心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个瘸腿的跳起来赞美上帝，这个神迹是路加记录使徒在使徒行传里面公开行的第一个神迹。这不是偶然的，不是，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瘸腿的跳跃向路，就表示上帝的拯救到来了，就宣告以色列的救主 要来救赎他的子民。所以最后让我们思想一下，那天彼得和约翰和那个瘸腿的走进圣殿该是何等的画面。一个一生都需要依靠他人的瘸子、瘸腿的，如今凭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跳起来，立即见状跳起来走进圣殿里面，两个不久之前还躲在自己房子里面的人，其中一个还三次不认他的主，如今好像凯旋的军队行军归国，只不过他们不是归国，他们是行军直入敌国的首都，好像人民解放军唱东方红直接解放台北，直入总统府。你们中间有些人听到这个血压会升高，我你可以想象当时那天大祭司和管圣殿的人看到这个景象，他们有何感想。我们会知道他们有何感想，第四章我们就知道彼得和约翰呢他们怎么想。我想彼得应该我们可以容许他有几许自满吗？还不错，这个名还蛮有效的啊！我真的行了一个大神迹，一切都是按照计划在进行，一切都是按照计划在进行，因为他们的主早就已经告诉他们，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做我的见证。这神迹不过是计划中的事，若是计划中的事，那么彼得和约翰那天也必然明白，好景不会长留，他们的主耶稣在上耶路撒冷受难之前，他还没有进城的时候，耶稣看到耶路撒冷曾经为他哀哭。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前几天曾经有一个门徒来到他面前，他们在讨论圣殿，就对他说，夫子请看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到这大的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个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因此彼得和约翰明白，圣殿有一天将不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但是彼得也知道他们有另外一块石头取代圣殿。之后他会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而你们基督徒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灵的圣殿。当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后还要再建立起来，他是指什么说的？指着他自己身体说的。约翰福音第二章，如果是指着他的身体，也必然是指着他在地上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彼得和约翰那天上圣殿，就知道他们是在建造一个新的殿。建造新的殿要付上代价。彼得和约翰和他们的夫子曾经在橄榄山上面对圣殿，坐在橄榄山上，然后他们看着圣殿，然后耶稣告诉他们将来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啊，那天在橄榄山上，耶稣望着圣殿，还告诉他们很多其他的事情。那彼得和约翰既然领受了圣灵，就会记得耶稣那天对他们说的话。他们要在耶路撒冷开始为他们的主耶稣做见证，福音要传给万民，然而他们也要被交给公会，并且在会堂里面受鞭打。也就是说，彼得和约翰明白，瘸腿的跳起来，就预告他们自己要效法他们的主，被交给公会，要在会堂里面受鞭打。我们每次讲到都该问，我们读《使徒行传》，到底有什么是我们值得效法的，值得我们留意的？也许就是这个。我们如果忠心的传福音，如果我们勇敢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必然会得胜，因为是耶稣在做他自己的工，也必然会有人跳起来赞美上帝。但是随着胜利而来的必会有挫败，必然会有抵挡，甚至迫害。当这些火一般的试炼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当这些事已经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是非常奇怪的事。反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在一切的试炼中认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应许成就了。因为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阻碍，都不过是印证我们是在建造耶稣基督他的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叫我们不受人的威胁、威吓而退却。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慷慨的心，叫我们乐意把我们所领受的分给需要的人。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有智慧的心，叫我们分辨什么是我们需要的。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求，我们就不妄求，好叫我们求就得着，也愿我们得着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